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番对话让二人间的气氛变得不大愉快，准确来说只是杨白华单方面的不愉快。当晚他短信通知成员， 总管临时叫我加班，我晚上不回来睡了。 很快成员就回了短信来， 加油， 后面还配了三个爱心。回完了杨白华的短信，池小池躺在公寓柔软的大床上对系统说， 如果他回家后发现我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是什么表情。 大概是好感度减20的表情。 他爸妈后天就来了吧？没来的时候要我搬走，搬了又不高兴，哼，男人啊，都是大猪蹄子。 系统佩服池小池这份淡定，但还是忍不住提醒他， 池先生，请注意一下任务进度。 这些天池小池一直在杨白华好感度及格的边缘试探，至于完成任务唯一标准回忆值，则被池小池完全无视。池小池回系统道， 你不累啊？ 嗯， 一直叫我池先生池先生都好几天了，咱们有那么不熟吗？ 系统没说话，他以前不这样，所有宿主和他的关系都挺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被第八个宿主举报为止。从第九个宿主开始，他就开始称呼宿主为某先生。 哎，不熟就不熟。 池小池倒很快从沉默中明白了系统的顾虑，大度地说， 少联络感情，免得将来我走你会难过的哭出来，因为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好宿主啊，谁会允许你大半夜里在人家脑袋里看电影啊？下次记得别公放。 对不起。 没事，那部电影我也很久没看了，正好跟你一块儿回看一遍。 系统愧疚之余仍有些疑惑， 石先生，你不是用过催眠卡的吗？ 这些天池小池刷出的好感度都被他用来兑换了催眠卡，先麻烦杨白华再麻烦自己，让系统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正经系统降格成了个卖蒙汗药的。 我叫钱，再说那催眠卡又不是死猪卡。 系统又道歉， 对不起。 我的电影好看吗？ 很好看。 那挺好，你这还能下载到我的电影，以后我做完任务回去，你说不定还能看到我。 听池小池这样说，系统反问， 你的心愿是要回去原来的世界吗？ 当然。 061所供职的渣工回收系统只是众多世界系统中的其中一个分支，这些执行任务的宿主无一例外都是在各自的世界中发生了危及生命的意外，即将消散的脑电波被总系统捕捉到，将电波延伸到各个平行世界的勘测系统，才能够将他们引渡而来。总系统会与宿主们签下契约，配发系统让他们执行某种任务，在完成10个世界后，宿主可以提出一个心愿，总系统会在完成这一心愿后，与宿主们的契约便会自动解除。至于他们现实世界中的肉体，系统只能保证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据系统们私下交流，他们带过的所有宿主刚进入时几乎都抱有回家这个愿望。 然而任务世界里的时间流速和宿主现实里的时间流速是同样的。对一个人来说，在床上行尸走肉似的躺上几个月乃至几年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了。只这一点足够让061带过的所有宿主在任务的后半程纷纷改变心愿。061追求工作效率，有一半原因是为了尽快送宿主们回家，但至今为止也没有成功过哪怕一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某一个任务世界留下，而放任自己原先的肉身死去。061之所以催迟小池赶快行动，也是怕他耽搁在任务世界久了，忘记自己的来处。这些天061读了迟小池不少资料，在电影里他也看到了迟小池的本相，他比系统想象中的还要惊艳一些。迟小池的眼神淡淡的，脸上始终带有一股欲望满足后的疲倦意味，一头半长的浓密黑发简单扎束在脑后，显得脖梗修长。他身材劲瘦，骨骼纤细，腰窝和肌肉却一样不少。哪怕饰演的是渔村少年，他也自带一股和旁人不一样的金贵气质，恰把那个心比天高却命运悲惨的少年演出了活气来。和他偏于贵气的长相不一样，池小池出身却平庸的惊人。父亲是牙刷厂工人，母亲是当地某家食品小作坊里的女工，祖传一套筒子楼小破房，和父母关系不好。入圈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恋爱经历更是为零。他倒是很讨圈内一干业界前辈和大佬的喜欢，其中以编剧大牛孙广仁尤甚。综合各种信息和数据，061认为对池小池而言，事业大概是原先世界里对他最重要最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了。于是他话中有话地提示池小池说， 你在原来的世界里挺成功的，如果不回去也太可惜。 没想到池小池回答， 这不可惜，我要回去，因为除了我没人再给他扫墓了。 系统想到了北邙墓地，又想到池小池在杨白华面前提起的楼影，他若有所思。 楼影是你的朋友？ 池小池没答话，把手伸向床头柜，那里放着他今天买来的安眠药。这个星期他接触不到杨白华，刷不了太多好感度，他可不想拿着这刚及格的好感度使劲儿造。现在关键事件还没触发，好感度如果降得太低，难保不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变故，所以他决定节省，像现世一样用药物代替催眠卡。他吃了一片药，想想又拿了一片没救水直接咽了下去。吞下药，池小池才回答系统的问题， 是我最好的朋友， 和他跟杨白话说过的话一模一样。 061想问，你睡不着觉和他有关吗？但是话要出口时他忍住了，这不是一个系统应该操心的事情。就像他说的，他们一人一系统，没必要攀太深的关系，到时候总归是要分开的。系统决定做一个冷酷的没有感情的系统，还是催池小池多考虑考虑任务的事情吧。药效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听完系统的催促，池小池揽紧被子，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想破局，上策、中策和下策一共有三种办法。 嗯， 池小池一手舒展开来枕在脑后， 你还记得我刚来这里时要你做的事情吧？ 061当然记得，却不很能明白池小池的用意。他要求061把世界线从头到尾放了三遍，有些地方看了不止三遍。他要求进入成员自杀前的绝望情绪进行体验，还问了061好几处细节。随后他拿着成员的手机摆弄了许久， 赤脚池闭上眼。 九点后会迟，算他起步价。慢慢来，不着急。